部风水秘术解读出来的山川脉搏，历史的神秘面纱将被一层层揭开，在离奇诡异的地下隐藏着的到底是什么？苏FM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一部《精绝古城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再讲个插队嚟到咗内蒙，虽然讲系内蒙啊，其实离黑龙江就唔远啦，都就快到咗外蒙嘅边境。居民就以汉族为主，只有少数嘅满蒙两族。如果你未去过江子营啊，你永远都想象唔出嗰个地方有几咁艰苦。我哋呢批知青总共有六个人，四男两女。一到咗嗰个地方就眼都擎埋啦。周围全部系连绵起伏嘅山脉，仲有嘅就系一望无际嘅原始森林啦。出咗村行几十里地就连半个人影都见唔到嘅。呢度根本就唔通公路，更加唔好讲话通电啦。点个油灯啊，都系属于干部级待遇。喺呢个地方用手电筒呢，就相当于而家住总统套房了。在城里头完全想象不到的。我当时还以为全国各地周围都是高楼大厦电灯电话这样的。不过那个时候都觉得挺新鲜的，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山，很多山里头产的东西都是头一次吃到。这附近的山呢比较苦，山货好多，河里头仲可以捞鱼，食饭就真系唔使忧嘅。后嚟翻醒之后，听嗰啲去陕西插队嘅人讲，佢哋嗰啲先叫苦啊！几年落嚟就根本未见过一粒似样啲嘅粮食。我哋知青做嘅嘢唔重，呢个地方啊靠山食山，农作物种唔多，只系响夏天嘅晚头，我哋轮流去田里边睇下啲庄稼。因为怕野兽吃了，所以每日晚头黑都会有一两个人在庄稼地里头过夜的。山里头的庄稼地不似得华北平原那样千里青沙帐，这里呢是东一忽西一忽，哪里的地平整就在哪里开一块田的。所以晚头黑要经常出去周围巡逻一下。这一日的晚黑是我同肥仔拍档，肥仔在草棚上睡觉，我出去转了圈，一看都没什么东西就回去睡了。就快到草棚的时候，我看见距离草棚不远的地方有一大嚿圆淡淡的白影。我出了出眼再看真啲，确实不是眼花，但是天实在太黑了，究竟是什么呢就怎么看都看不清楚。我那个时候不信有鬼的，以为是什么动物，于是执了碌棍想将它赶走。只见向一片漆黑之中，一团白雪雪的东西在微微地晃动。这个究竟是什么来的呢？不像是动物吧。但如果不是动物，那它为什么又会懂得动呢？天实在太黑了，我们又没有煤油灯照明，始终分辨不出来是什么。我虽然怕鬼怪，但是对着未知的事物始终还是心存畏惧的。我不敢直接用棍去打下去，我手中的这碌棍其实是我在地里头随手执回来的粗树枝。我用树枝轻轻地怼了怼那堆白赖晒的东西，好远。突然间在黑暗中听见肥仔大嗌，啊，顶你个肺啊，胡八一，你用树枝怼我屁股做咩啊？一场虚惊，原来肥仔日头食咗唔干净嘅嘢，晚上搞肚，正喺度踎坑啊。黑麻麻咁见到嗰嚿白赖晒嘅嘢，原来肥仔个屎忽。第二日朝头早，肥仔冤住我啦，要我对佢进行补偿喎。我琴晚俾我吓死咗十九几万老细包啊。我话啦，啊，就你个脑啊，

我越听就觉得越奇怪。河里头都可以捞古董。 这个时候，燕子从床下底抄了两只瓷瓶给我看。 不是河里头生出来的，都是从上游冲落来的。我们条村附近这几条河的源头都是在喇嘛沟的牛心山道。听老人说，这座山里边啊，埋了个不知是辽国呢定是金国的哪个太后的坟墓噃。里面埋啲嘢啊好鬼多㗎。好多人都想去搵嗰个墓，但係呢唔係搵唔到，就係入咗喇嘛沟就出唔返嚟啦。喇嘛沟嗰片树林啊好密㗎。我阿爹就曾经喺嗰度见过野人，仲有啲人讲啊，牛心山里头係有鬼㗎。反正呢呢几年都冇人夠胆再去啦。 讲下讲下，夜幕就降临啦。燕子将饭菜都做好咗。肥仔去嗌另外嗰两个女知青过嚟食饭。结果啱啱去咗一阵间啫。肥仔就同其中一个叫黄娟嘅一齐气嘘气喘咁跑咗返嚟。我即刻问佢哋出咗咩事呀、啊、黄娟唞咗半日先讲得清楚。原嚟同佢一齐嘅嗰个女知青啊叫做田晓萌。佢屋企嚟咗封信，讲佢妈妈因为哮喘入咗医院，病得都几严重啊。田晓萌听人讲喇嘛沟里头有种菩萨果，对医哮喘系有奇效嘅，就一个人去咗喇嘛沟采菩萨果啦。朝早就去㗎啦，一直到依家天黑都仲未返嚟。我听到啊，额头啲青筋都飙晒出嚟，呢、这个田晓萌真系冇谱啊。嗰度全部都系原始森林，连村里头最有经验嘅猎人啊都唔敢随便去，佢点解夠胆一个人去呢？黄娟喊住讲，自己拦住佢，叫我哋快啲諗办法去搵下佢，万一出咗咩事咁点算呢？但系依家村里头啲劳动力都去晒林场啦，剩低嘅人唔系老嘅就系乱嘅，要去搵人就只能够我同肥仔去啦。燕子讲佢都要去，于是燕子带埋王仔同猎枪跟我哋一起去啦，留低黄娟喺村里边睇庄稼。喺山里头有狗呢就唔驚荡失路嘅，我哋唔敢拖延啦，点着火把拖住王仔就连夜入山啦。深山老林里边根本就冇路好行，我真係唔明白啦，点解田晓萌自己一个女仔夠胆一个人闯入呢座大山里边。肥仔讲， 唉，佢肯定係急到懵晒啦，边个妈妈病咗唔心急呢？ 因为天黑又要等王仔追踪气味，王仔係未受过专业嘅追踪训练，经常就会跟甩咗，又要调返转头重新搵过，所以我哋行得好慢，以前四五个钟头行嘅路依家整整行咗一晚。东方出现咗曙光，大森林中的神风吹到人身上起晒鸡皮，但清新的空气都使人精神为之一振。燕子同我哋指咗指西边， 你哋睇嗰座大山就系牛心山啦。 我同肥仔向西边睇过去，被茫茫林海所覆盖住嘅山峦中，耸立住一座古古怪怪嘅巨大山峰，成座山啊就好似牛心咁嘅形状。九条白练玉龙一样的大瀑布从山上奔流而下。村民执到的那些瓷器就是从这条瀑布里头冲出来的。看来这个传说辽国太后的陵墓有可能真的在这座山入边。不过过了这么多年始终都没人找到入口。我见到这座壮观的山峰突然有一种感觉。我敢向毛主席保证啊，这座山我好似向边度见过嘅。我心念一动，终于諗返起啦。平时得闲嗰阵睇过下我阿爷留落嚟嘅嗰本残书，睇到有一段记载就係呢一种风水格局啦。呢种风水格局係一块极佳嘅风水宝穴，前有望后有靠，九道瀑布就好似九龙取水咁，将山丘分割成一朵盛开嘅莲花